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不知點解咁大雪嗱，咁而家咧就 YouTube 嘅朋友咧，可能就睇緊我哋呢個嘅即係奪命撈鬆啦。咁咧喺 Facebook Live 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咁而家 YouTube 咧就應該錄影緊。咁即係我哋就一好似上一次一樣啦，就因為陶君能嚟咗之後帶熱我哋咧，逢星期二係連唔到線嘅。我懷疑咧，因為兩會期間就以為所有黑客都停止工作啦，點知原來唔係嘅， 又定另類黑客噶嘛？ 唔係啊，可能以為兩會期間咧，我有咩搞作啊？ 哦，即係驚我哋討論。最衰都是两个， 他又关 上个礼拜讲修宪问题， 啊佢冇份，我啫， 啊你同阿边个， 唔系啊，我星期五 讲翻， 我星期五讲咗都， 哦， 我唔知你星期二讲咗，不过我就星期五有讲， 所以我估就佢以为我哋今晚一定讲修宪，我哋就偏唔讲，希望佢快啲可以俾我哋连翻线。 嗱唔讲啊， 系唔讲啊， 唔讲， 系啦，嗱 我支持修宪噶， 哇，你同陈云一条水， 我。相信即係佢千秋萬代係啦，哇！你真係叻啊，真係你估到我啊！誒、嗯，做多啲衰嘢啱啊，咁啊快啲落台 啊！有嘅有，我都支持嘅，因為佢修憲之後咧，嗰啲貪官咧就唯有盡地一報啦。係，即係你可以玩死我一世啊嘛。 嗯， 即係我冇得報報仇噶嘛。咁、嗯、你嚟搞我，我就唯有同你死過嘅啫。 咪上次我集都有講啊，權力平衡失衡啦， 所有反對勢力同埋個繼承人會出現問題啦嘛。 嗯， 係冇人可以繼承啦嘛。 所以今次咧，我覺得係真係阿習帝咧一手將嗰個嘅本來已經係平衡嘅權力嘅情況咧，係一手打破，以呢個修憲打破得好緊要。所以好似你所講，總言之，港狗入窮巷而家。 嗱，我覺得而家， 我覺得佢會步呢個戈爾巴喬夫後塵嘅，一手摧毀咗自己嘅共產黨。 會唔會呢個就係佢嘅計劃咧？ 可能 係 啊。 嗱，你問我啊，佢永續執政咧，佢唔會 咁。你話唔講嘅， 佢唔會咁。嗱，俾條條佢啦。你永續執政之後一個條件就是真係學普京解散共產黨，然後民選上台。 係 咁嘅話就真係永續執政啦，因為你有民意授權嘅話。 冇錯。 其實 當然嗰個係假選舉啦。 喂，而家你講真啦，你睇而家兩會期間，仲邊有共產黨啫？邊、嗯、有啫？得一個習大大啫嘛。 係啊。 你睇到其他人根本都話咧，連上前同佢握手都唔敢啊。 我話大佬個氣場 得佢一個，係一個氣場咁勁啊！ 跳跳虎都要彈開啊！我諗。即係小熊維尼一行過，所有蜜蜂啊、跳跳虎啊，全部都要彈開。咁啊，唔好講啦，真係。如果唔係講，我哋永遠都連唔到線添，可能唔止星期二可能，一世都連唔到線先。 嗱，你同意我立場啦，係嘛？支持收氣，支持習大大。 呢啲叫做同富人媒體一樣，叫焦土政策。 係， 係嘛？就係話咧，就係、是、與其係咁嘅話，不如等佢呢個去到谷底啦。 係， 去到谷底嘅話，就永續執政。 唔係，只有咁講，凡事有兩面。我哋成日都係咁嘅，呢、這個節目都講啊。 我哋好持平嘅， 係唔係？即係話咧，凡事咧就唔好即係咁快放棄啊！即係一個局勢，特別政局咧，講真咧，即係我話而家今次阿習帝修憲咁樣，佢始終有兩面，一面咧就好似睇起上嚟，哇！佢大權在握， 亦都係最脆弱嘅時候， 亦都可以係最脆弱 的時候，因為佢嘅反對勢力會集結起上嚟啦，就唔會逐個逐個俾佢淹啦。 所以我咪覺得佢好咯。繼續做啦，做多啲呢啲咁嘅嘢啊，即係拉多啲維權人士嚇、嗯啊，打擊多啲維權運動， 咪仲有、啊、 高壓手段，呢啲有低端人口，嗰啲有低端人口，係咁焗佢哋走。 仲有佢嗰、 那個落台㗎啦， 國內與香港嗰個擦鞋文化會更加推到極致。 哇！你睇而家嗰啲 更加推到極致， 港區人大都講人話咁咩諗？ 係啊， 嗰啲林建岳啊， 啲荒謬絕倫嘅説話會 啊，陸續出台。因為到人大正式修憲嗰下咧，嗱而家政協就吹水廢話啫。 嗯， 到人大開會啦，嗰啲港區人大一定會爭相表態㗎。 係啊。 就係話呢個永續執政啊，清帝點樣對中國好啊？ 因為而家冇唔表態嘅權利啊。 係啊， 而家中國係冇唔表態嘅權利， 同埋而家鬥核突啊嘛，我覺得係。 咁、啊、更加容易令到一般嘅民眾係反省到，喂，你套嘢 work 唔 work 㗎，大佬係嘛？同埋我不滿係會累積，個矛盾亦都會累積啊嘛。 嗱，我覺得未必嘅，我覺得，因為嗱，始終咧，我好多人話佢呢個係一個即係復辟帝制嘅問題，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嗰、那個係一個中國民粹主義抬頭。嗱、嗯，留意一下意大利大選啦，今個禮拜結果亦都係呢個所謂 The Friday Movement， 呢個星期五乜鬼嘢嗰個嗰、那個陣線啊，就係、是、攞到單一議席最多嘅。其實佢就係反建制嘅民粹主義。 嗯嗯， 成個歐洲都係民粹 ，Donald Trump 係最大嘅民粹，普京係，埃爾多安係。嗯， 脱歐都係啦，係 啦， 邊個 脱歐又係，其實習近平都係，我覺得，佢、就係直接訴諸群眾，而共產黨係代表一個精英啊嘛。你諗下大陸嘅反建制、反精英係咩啊？即係反黨組織啊嘛。 嗯， 佢而家一腳踹開佢咯。所以我話呢個民粹佢有排玩㗎，佢可以，佢只要控制住媒體、控制住軍隊兩樣嘢嘅啫。 嗯， 咁佢就可以咧。不斷去因應嗰個形勢改變咧，去增加佢嘅政治籌碼。 嗰陣時候啊，細良你都噏過一下，我記得你寫過篇文喺報紙噶嘛。你話即係呢個新嘅民粹主義咧，其實卷積嘅浪潮咧，就係、是、菲律賓嘅杜特爾特啊， 全部都係 Donald Trump 啊， 唔係你而家意大利、奧地利咧、荷蘭咧、 成個歐洲、 瑞士人民黨咧、法國民族陣線咧，全部都係噶， 全部啲極右嗰啲係嘛，即係就 sell 民粹，即係例如話喂啊，聽到好開心， 反伊斯蘭。 反伊斯 蘭，總之就一句講曬，圖傑取向 封咗呢一個嘅墨西哥圍牆，仲、要對方俾錢， 支持性別歧視，反對大愛包容，呢啲咪就係右翼民粹咯，係全球現象嚟噶呢個，所以我覺得 即係圖傑嘅節目受歡迎係， 所以好多人睇唔明春節晚會中央台嘅春晚點解會搞一個。大陸佬扮黑人嚟，同埋整嘅馬騮出嚟取笑非洲人咧，呢、這個就係民粹，就係、是、中國嘅民粹。嗱、 嗯， 精英就話佢哋政治不正確，係咪先？ 嗯， 即係我哋查黑塊面扮黑人咧，係、政治不正確。但係你對群眾，特別係大陸嘅大媽嚟講，笑到碌喺度啦，係嘛？整大個 hip， 然後油黑塊面，佢、哋都唔知覺得幾過癮。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大陸民粹，如果習近平操作得好咧，其實可以有排玩嘅，我覺得。 咁大鑊， 佢係一種反精英。 但是我話 成李貴賢咪大鑊。 講另外一面，講另一面。我哋頭先就話，你而家集帝嚇、永續經營之後咧，咁啊港九入窮巷啦。仲有另一樣嘢，你過去咧，阿集帝咧，你以反腐之名咧獲得民望，係咪？你獲得民望嘛？喂，你就算你嘅政敵都好，我用乜嘢嘅理由嚟反你咧？我只可以政變嘅啫。我只可以政變。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你修憲之後咧，你睇到咧，我哋話。喂，民間的反應如何啊？民間的反應 是差的喎、哦，即係我的意思。嗱，呢個國內的知識分子亦都係出聲啦，有國外的呢啲所謂民運分子出聲。嗱，而家問題就係話，習總究竟係咪已經真係可以擺平曬各方勢力呢？如果唔係，呢、這個係俾咗佢嘅反對勢力咧一個好好嘅理由 反 你。反你，因為點解？喂，你而家復辟喎、 喂，好簡單，我舉一個例子咧，我唔知有冇節目度講過咧。其中有一個將軍，即係都係上將嗰啲咧。 阿羅於啊， 我唔記得叫咩名。 阿羅瑞卿嘅仔啊， 信唔過嗰啲。 自殺咧係死咗嘅。 哦，嗰、那個解放軍總參啊，應該。 以前咧就好多嘅軍區咧就會表態，即係好似當年六四咁、就話我支持即係黨中央啊，支持習近平咁樣。佢、話今次咧個例子就係咧睇到個個都唔出聲。 Exactly， 即當然你冇人會話佢哋嘅貪污腐敗係錯嘅，但係習近平嘅 又開個盤啊，又開個盤啦！ 我你想我你知我想講咩咩？下句 咪知啦。 你兩兄弟真係 究竟話頭勝尾喎？修憲稱帝，究竟對佢嚟講，唔好講話長啊， 係 五年啊， 係 你覺得佢掂定唔掂啊？ 哇！你個賭局要五年先知㗎？ 咪、咯， 我希望佢唔好吃我哋啦呢五年。我覺得如果你話操弄中國式民粹咧，當然你話嗰啲嘅咩《炎黃春秋》嗰啲編輯啊，《南方都市報》嗰啲前記者，梗係會喺微博嗰度覆喐佢啦。但你對廣大嘅大媽農民呢度佔，我諗中國人口，我諗起五六億啦。 嗯， 嚟講嘅話咧，你不能估計習近平喺呢班人嘅基礎係相當深厚。 嗯， 民粹正正就係佢要反精英啊嘛，佢唔要你《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嗰啲編輯，《炎黃春秋》嗰啲編輯，唔要你識字嗰啲人，我就係訴諸嗰啲三四線。那些鄉鎮裏面的農民工那些大媽這個才是將來習近平的政權基礎來的我覺得 這個呢現在事實上他的論述都是向你剛才所說的方向走的、 你看他的政治語言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他要、令到我們的中華復興就要或者要這個反貪腐繼續下去就要這個 習近平呢就可以做多幾屆他現在不敢承認是、永續經營的 不是说做终身制的，他只是的意思，而家论述 政策要延续， 我需要有个系啦，政策延续性，咁所以咧，我随时可能要做多咧一届两届。 因为佢而家改嗰个制度系你可做可唔做，但系咧佢就放宽咗以前规限两届嗰样嘢嘛，即系美国总统一样啫。你罗斯福当年做咗三届，后屘就瓜咗啦总统，咁所以后屘美国就改咗制，变咗即系两届啦，个个总统都要。咁但係我頭先想講嗰個將軍嗰、那個參謀長嗰個例子就在於咧，其實佢都係打擊咗一大片咧呢班既得利益者。呢班既得利益者咧有幾個元素，第一個元素就係能夠集結起嚟，就唔係俾人逐個擊破，集結起嚟一夜反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關鍵。我覺得呢一樣嘢咧，習近平係即係佢自己真係要 嗱呢個喺中國睇路嘅中國嘅政治歷史裏邊咧，真係咧冇呢種咁嘅集結嘅力量。我成日都話 係嘛？ 南明抗清，你睇下，滿洲鐵騎幾多人啫？30万，大佬明朝常備軍都200万，但你諗下，去到就算 even 崇祯死 Q 咗之後，梅山自毅之後咧，其實南明嘅軍隊係多過遠遠多過滿清嘅，即係揚州十日啊，咩嘉定三屠嗰陣時啊，根本上佢哋自己係各個軍閥自己打啊嘛，自己打自己啊嘛，左良玉啊，史可法又唔妥啊，其實揚州屠城。就不是滿清軍隊嘛，是南明自己的軍隊嘛。 有人話好細聲喎，冇啊 ，OK 啊。 係南明自己的軍隊，自己去進攻揚州先嘅。其實滿洲軍隊在後面嘅，其實根本係。所以我就話，如果你睇中國歷史咧，係絕對冇可能呢班人聯手會懟冧呢個習近 平。因為各自都有各自。 你諗下毛澤東去到全中國陷入動亂， 嗯， 全中國只有一個男兒就叫林彪， 嗯， 唯一敢作反嘅， 係 就係林彪。全部你諗下，周恩來、鄧小平個仔跳樓跛埋，跟住周恩來癌症唔俾醫， 都冇人 俾江青玩到殘。劉少奇死嗰陣時候頭髮長到落腰，全身都係瘡，邊個反駁？ 嗯， 咁多解放軍將領，喂，跟佢哋咩淮海戰役啊、劉鄧大軍啊嗰啲咧，邊個敢反駁啊？所以我就話佢有個列寧式嘅組織機器喺度咧。Once 佢一佔據咗個黨總書記嗰個位咧。他就實際上可以通過呢個機器控制住下面嗰啲人唔敢反撲， 嗯， 然後逐個擊破。你諗下，喂，周永康，坦白講，權傾朝野喺胡錦濤年代，大佬你諗下佢，但係佢個倒台個速度之高啊， 快啊， 同徐才厚啊，個速度倒台嗰個速度係差唔多嘅，真係。 嗯， 咁你諗下，如果喺咁大嘅軍頭，喂，老江年代一路坐總後勤， 坐郭伯雄啊嘛， 係啊，兩條友即係話你諗下，所有軍備採購都係佢，所以我話習近平冧當只有一個方法。要靠台灣佬， 嗯， 對外戰爭失敗， 嗯， 只有一個可能嘅啫。 咪所以我咪話咯，其中一個我的論點就係咧，勇啲打日本仔，即係就釣魚台咁啊， 收復呢個釣魚台，收復南海， 跟住喐同喐埋台灣， 喐埋嗰啲咁樣 統一中國， 喐埋嗰啲咁樣嘅印尼啊、馬來亞嗰啲喺呢個南沙嗰度幾格格嗰啲有啊， 冇錯， 這個突然間變成咩啊？焦土政策喎、啊，呢、這個人， 我懷疑啊， 容樂期上身啊你， 係啊。我就呢個中共嘅集帝嘅咩叫修憲嘅問題咧，我係完全擁護佢嘅，等佢快啲過癮啦。 同埋我哋要變身民族主義者添， 冇錯， 唔單止攞翻呢個釣魚台，仲要攞翻呢個黑核指導， 嗯， 同俄羅斯開拖，跟住仲要攞翻呢個南沙裏邊俾越南啊嗰班友炸炸地地霸咗嗰啲島，係嘛？特別係越南添，而家走親美路線，夜夜呢個對住反華反中，係嘛？仲有津巴布韋啊！千祈唔好留個津巴布韋啊！ 仲有菲律賓嗰個咩島啊？ 菲律津巴布韋就唔關南沙事，而係津巴布韋嘅外長竟然話佢哋嘅避孕套係嚟自中國嘅 size 唔啱。They are so small 。喂，大佬，即係千祈唔好留咗佢啊！要派呢個遠征軍，呢個戰狼由吳京率領呢個遠征軍遠征津巴布韋，説國恥啊！真係，即係諗下，即係。習帝稱帝，你發表一個咁嘅新聞，話中國人嘅 size 唔得，即係擺明就別有用心，後面可能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size 同能力就係兩回子嘅事，兩碼子嘅事嚟嘅。你又有性格 嗱，你咧你 hurt 到佢啦，冇佢呢咁 嘢。我冇啊，我只係聽 呢啲問題就 係 開咗話題就唔好搭嗲先。邊個搭嗲就邊個死嘅啫。 我幫佢 defend 下啫。 嗱，我 defend 好簡單啫。津巴布韦外长是针对个避孕套 size， 又不是针对你中国人的 size， 是不是先？你只要说、哎、我都是用美国牌子的咪得，或者是香港好像用咩啊？冈本啊，日本牌子啫嘛， 系嘛？ 人哋話 喺地鐵賣廣告嗰啲啊，全部都是日本牌子嚟噶嘛，好似係。 冇乜留意啦，近年嚟。 係啦，係啦，冇乜需求。 少用。好啦，言歸正傳啦，都話講唔講修憲噶啦，真係。 講啊講咗咁鬼耐。 好啦，嗱，講翻一單直接同我有關嘅今日，一定要喺呢個開始節目嗰陣時講，就係今日法官陳慶偉頒下呢個判詞。就是關於呢、這個有關呢個曾蔭權啊防舉觸犯防舉條例嘅呢個訟費嘅問題。 嗯， 咁咧就法官呢個判詞就相當震撼人心嘅，其實係。咁點解咧？就係話佢就判曾蔭權要俾500万嘅堂費嘅訟費， 三分一。 刑事案裏邊咧，首先嗱，我想話刑事案裏邊咧要俾訟費咧，呢、這個係相當少見嘅。 嗯， 咁個理由就係話因為佢唔認罪唔合作。咁我想問個法官係咪所有刑事檢控裏邊，如果個犯一不合作就要俾仲费呢？ 嗯，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嗯、真的。即是说你都会有机会啦，刑事检控 冇 啊那些啦。 我没事啊， 文苑那个今天好像都审紧啦。 没人找我拿仲费的。 文苑啊， 是。 那吴文苑都答辩啦、 嗯、 都不认罪的啦。 其实很大镬的。 那是不是这样？ 是 的，这个原则一定了下来，最高法院这个原则一定了下来，所以我一定要上诉，就是这样。是定了下来的话，是不是所有刑事检控里面只要你喂，大陸一樣啊，認罪態度良好， 係啊， 同認罪態度惡劣個意識係一樣嘅喎， 即係坦白從寬，抗拒 從 嚴， 係啦、啊。 老實咁講，我由出世到而家，我所理解嘅法律咧，嗱，老我理解嘅法律就係一個遊戲，呢、這個遊戲裡面咧就係、是，即使我犯咗罪，我都仲可以有法律透過一個法律咧。你 defence 自己嘅， 同埋你係無罪推斷噶嘛？ 無罪推斷噶嘛？ 係你清白噶， 我就算我有罪，我退一萬步，我真係有罪，我都仲可以用法律嘅機制去打甩佢噶嘛？ 係啊。 咁好啦，如果你而家用咁嘅，即係依個陳姓陳嗰個法官係咪姓陳？ 陳慶偉。 陳慶偉依個法官咧，喂，你話因為你唔認罪，令到呢件事要搬上法庭嘅話，喂， 咁就要俾重 罪。意識好大鑊喎、 啊，咪就是、認罪態度惡劣咯， 係咯。 唔係喺我哋以前嘅概念裏邊咧，呢樣嘢只會出現喺民事訴訟嘅， 唔好少喺刑事 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我要你賠堂費，因為、嗯、大佬你告我，你嘥我啲時間，我又要辯解、嗯。但係刑事嘅檢控裏邊， 多數 係 政府檢控你噶嘛？呢樣 因為你代表全體人民認為我呢樣嘢係毫無懷疑地覺得我冇有罪，咁 that's why 你告我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有 defend 自己嘅權利，你要毫無懷疑地相信我係有做過嗰樣嘢。喂，咁無論上訴又好，喺個原審庭又好，有乜理由可以攞翻仲費啊？我 而且仲有一樣嘢，刑事咧， 是 就係、是、通常係政府告你噶嘛，刑事就 是只有政府可以告你。 喂，咁嗰個就個 balance 應該好唔同嘅，大佬。 你係執法機構， 你係執法機構嚟噶嘛？ 我係一個小市民， 你又大把錢噶嘛？ 咁 即係 supposedly 你係好多錢，因為代表全體民眾嚟認為我。犯了刑事罪行， 好簡單，我就話好似梁國雄呢單嘢咁。梁國雄今次已經係第二次俾律政司搞噶啦。上一次你記唔記得就係嗰個梁振英啊，唔係黎智英捐款，係 嗰25万啊。 然後今次就話佢搶阿馬兆祥啊嗰份文件， 啊、 就係藐視立法會嘅觸犯咗一個 咩特權法案啊， 及特權法案。原來根本個官就話呢個係不適用於立法會議員， 不適用立法會議員噶嘛。 喂，咁你哋控方利用公堂亂咁嚟，好啦，長毛梗係同你死打啦。 唔係你諗下個道理係講唔通嘅而家。 咁講喂，如果咁嘅道理啱嘅話咧，就長毛應該問翻律政司攞錢喎。 梗係啦， 係嘛？我贏咗嘛。 佢已經係第二單啦，根本擺明冇 case 都照去搞佢啊嘛。而家係長毛已經係第二單啦。喂，大佬你班友唔出聲。然後今次到曾蔭權仲廢好啦，大家貪爭叫咗咁多年，而家大家都 assume 咗佢係有問題。好啦，而家官判下頒咗個咁嘅判詞落嚟，原來刑事案裏邊，當你認罪態度唔良好嘅話，就要俾仲廢。喂，大佬，我第一次聽，第二次。 但係佢個重點咧，細良你都噏下咧，就係咧，佢而家個指控就話佢請公關公司， 呢個係啦， 企圖去影響陪審員咧，呢個係佢成個。即係成個判詞嘅好重要嘅重點。 呢個係第二個荒謬點，但係我想講翻第一個荒謬點。 好，都仲未講埋第一個先。 點解咁荒謬咧？咁荒謬嘅地方就係、是，喂，我就算係咩，我有機會打輸。我嘅意思無論若一個官司有機會打贏，有機會打輸。 係啊。 OK，、嗯、兩樣都有機會，但係我覺得我有 case， 我咪打落去咯。 啱啊。 我打落去嘅時候，我打輸咗，然後跟住你要我賠旁依、這個賠依個堂費嘅時候，喂，咁你即係叫我唔好打？ 叫你認罪咯， 叫我認罪即刻。因為如果你而家定立咗一個咁嘅刑事案，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嚟去判堂費嘅話咧，咁你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話：咁我寧願唔打啦，因為打就我打輸咗好大鑊嘅喎。我 三分一都500万咯， 系啊， 未计佢真系用咗律师费。 咪所以我话呢个匪夷所思嘅，因为喺我哋嘅角度，一个法治嘅精神就系我哋作为被告人，我哋有一个权利去抗辩。 系啊， 我亦都可以保持沉默，我亦都系举证站喺你度，你认为我有罪嘛？同埋你要证明俾法官或者陪审员听，就系我系毫无疑点、毫无怀疑地，我系有做过呢样嘢噶嘛？证供你提供，冇理由喂调翻转头。 同埋有疑点个利益都系归于被告啊嘛。 冇错啦。喂，所以呢 個就係無罪推斷。 民事係你告我，譬如你告 我玩你啊嘛，我玩你啊嘛，因為所以咪罰我咯。如果我輸， 係啦，啱咯，就係咁講咯。 如果你贏， 你告我，你如果 你贏就罰我啊嘛，因為我玩嘢啊嘛。 但民事就係大家人民與人民之間。 你記唔記得啊？咪就係謝偉俊告啊鄭經翰誹謗。 跟住輸到， 跟住輸咗之後，咪仲費輸到撲街咯，咪就係咁咯。 千幾二千萬咯， 係啊， 即係輸俾啲律師費 民事啊嘛。但第二樣講翻你頭先嗰點啦，個官嘅判詞裏邊咧都同我有關嘅，真係佢就話因為曾蔭權聘請咗公關公司，而公關公司安排咗大量嘅名人去旁聽，而影響到陪審團，咁所以咧佢覺得咧呢個就等於黑衣人入去威嚇呢個陪審員係一樣嘅個效果。 黑衣人喺度全部著黑衣， 首先 表示呢個法治已死咁樣嘅意思。 首先，如果係咁嚴重嗱，我唔知道我影響力咁大。當然佢 name 嘅就係陶傑，冇 name 我個名。我想我就是那個旁聽裏面最影響力最少的那個來的 Small potato 是的陶傑影響力最大啦。好了我就想問一下這件事跟個訟費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的 如果不是如果你講到這麼嚴重我就會要求個陳慶偉法官為什麼當庭你不驅逐我陶傑何俊仁李永達張文光出庭 他現在呢 如果你覺得影響這麼大 他現在聲稱 是不是 他現在聲稱什麼呢他現在聲稱佢嘅聲稱就話，因為佢唔知道，佢唔知嗰陣時候咧，係唔知道有公關公司喺背後。嗱，個 point 而家就話公關公司第一個點，佢認為依個背後咧，公關公司 呢個有公關公司同冇公關公司都影響到陪審團噶嘛？只要名人出席喺旁聽席裏邊坐喺度嘅話，嗱，佢嘅意思就咁啊，就已經影響咗陪審團啦嘛。嗱，公關公司就死多一重罪啦，當然係。好啦， 去 reinforce 佢呢個觀點，就認為你係 orchestra 出嚟嘅，即係你策劃同安排。 佢嘅意思就係話， 試圖影響個法治制度，因為透過影響陪審團嘅判決。 因為你唔可以傳召一啲，因為佢唔自己作辯，唔傳召證人啊嘛，所以唔可以傳召一啲咧喺庭上邊去證明佢品格嘅人。不過佢就用呢個方法去影響陪審團啊嘛，個官員而家咁講嘛。 如果咁幾濕套嘅呢個方法，又話笑話啫。 唔係啦，個問題就係咁啦。如果呢個方法係咁有效。而令到佢脱罪嘅話，你當日你唔解散陪審團，陶傑一出現，佢已經 DQ 咗個阿伯啦，同佢影相嗰個啦，係嘛？實際上，如果你覺得咁嚴重嘅話，你應該解散陪審團重審。 佢嘅講法就係咁， 然後禁止所有人旁聽。 佢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唔出現陶傑有控方投訴佢同嗰個阿伯影相嘅話咧，佢都唔知嘅。 嗱， 今日個講法咁啊， 陶傑都解釋過嘅，佢根本就唔識嗰個阿伯嘅。嗰、那個阿伯走埋， 咁阿伯識佢就唔 喺香格里拉酒店附近走埋去同佢影張相，然後我唔知點解會有人跟蹤陶傑，就知道呢件事，然後將呢件事就 report 俾法庭聽。呢、這個就是律政司嘅人嚟嘅。 O K， 佢唔喺法庭外邊嘅，原來喺香格里拉嘅， 已經去到近香格里拉嗰度啦，離開最高法院。 唔係喺法庭裏邊㗎， 梗係唔喺法庭裏邊啦。法庭裏邊影相反而冇問題啊。 係。 喂，梁天琦嗰單嘢， 阿何君瑤都影啊，大佬。 到而家話交俾警方，我想問下啦，你話幾荒謬啊？公然在法庭裏面影相威嚇陪審團是冇事，執達利是不需要抄低他的身份添啊， 因為話無心啊。 然後呢個法官冇經調查就話相信他是無心自殺呢個內地遊客，咁樣威嚇陪審團就得。喺呢個梁天琦嘅旺角暴動案裏面，然後陶傑去撐自己認識嘅朋友，喂，坦白講，佢同曾蔭權亦都相識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由財政司長嘅年代已經識噶啦。好啦，我就唔明啦。首先，如果你影響咁大嘅話，你應該首先解散陪審團，最少你都要驅逐佢。你話好啦，唔知道，事後先知道，好啦，你就要咁樣嚟去判重費。咁兩者嘅關係喺邊度？ 唔係，其實我個 point 就係想講就係 佢同重費有咩關係？ 你 DQ 嗰個阿叔唔俾佢做陪審員嗰刻，你發覺佢就係話陶傑係由公關公司帶入嚟，坐喺佢個即係親朋 reserve 嗰啲位嗰度。OK， 跟住佢去香格里拉同嗰個阿叔影咗張相。喂，其實嗰一刻你應該解散陪審員。 係啊， 重新再找過，而不是現在事後才再來問責。 好的， 個 point 就喺呢度喎。如果 你所講嘅個 logic 全部成立啊，我當嗰啲全部合理先，我假設啫嚇。 假設合曬你，又 合曬你啦。咁你係咪應該之前做呢？ 我所以話今次咧呢一個咧係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嘅呢個姓陳嘅法官咧，我即係仲用一個 common sense， 我已經覺得係匪夷所思。你幾個邏輯都有問題。第一個邏輯就係話名人原來係唔可以 去聽審， 去聽審嘅， 因為會影響到陪審團， 會影響陪審團。嗱，喂。你真係要 answer 呢個 question 㗎，因為如果原來名人坐喺嗰個受被告者嘅旁邊，席位咧就會產生咧咁嘅效果，咁即係話以後法你哋作為名人咧就唔好去法庭。 誒唔係㗎啦，我就已經諗住㗎啦。如果當律政司起訴689 UGL 案咧，我就會召集所有嘅名人一齊坐喺度聽審，係令到最終就算689脱罪都好，都要俾仲費 啊。嗱，第二個 呢個就係最好的方 法。但係你嗰啲名人要之前係好清楚表態咧，究竟佢係撐呢個梁振英定係唔撐梁振英？ 咁、哦、你去之前咪發表個聲明撐梁振英咯，冇乜嘢啫。喺庭外邊同記者講，我而家嚟撐佢都得。 但係有邊條法例係禁止名人去聽審嘅咧？嗱，第二個我嘅落，第二個我就算好似阿土所講，我唔去 argue 呢一個 point 啦。第二個 point， 你點樣去證明呢一班嘅名人會對？呢、这個陪審員構成影響， 呢、这個 cause and effect 係 cause and effect。第三，再講埋又跟住讀點啊？第三，你點呢件事點樣構成個訟費？你嘅裁決要有一段咁嘅説明。 係啊，關咩事咧？ 關咩嘢事啫？你而家 唔係，仲有第四講埋先， 仲有 個第四就係咧，你要證明佢真係有聘請公關公司，公關公司真係有叫 安排咗黃仁龍。打電話叫咗陶傑，叫咗陳克勤，叫咗劉世良，叫咗張文光 撐場。 嗱，唔係，我覺得就算坦白講，郭炳光上庭一樣有公關公司喺門口幫佢打點啦，不過係公司嘅公關啫，係、 嗯、 嘛？就算我相信好多嘅案件裏邊咧，名人又好，或者係上市公司又好，或者係財團都好咧，都會安排呢啲人去第一招呼法庭記者，因為包圍嗰啲事主噶嘛會，然後幫佢開通道。然後咧就發新聞稿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聘請公關呢個係 normal practice。 我想知道 同佢安排咩人去旁聽，未必有必然關係。就算曾蔭權有聘請公關都好，究竟聘請咗公關係咪等於佢又 range 一班黑幫分子去兇陪審員咧？呢、这個兩者冇關係嘅。 我 第二，就算嗰啲人去嗱，我覺得個官最惡劣嘅地方呢個判詞係咩咧？其實佢係污蔑緊我哋。就係、是、話去嗰啲人係受公關公司所託而去嘅。 佢而家個暗示就 係暗示咗就係利益，所以你既然咁多錢，你咪俾仲費咯。嗱，我唯一諗到佢之間嗰個 causal relationship 就係咁。 唔係，但係你要證明你哋係公關公司 call 佢先得噶嘛？係咪先？或者俾錢你？ 我咪所以話佢中間咧，呢個法官我都話， 佢何俊仁就我就一個證明嚟嘅。何俊仁就絕對同呢樣嘢冇關嘅啦。 我問下何俊仁先，有冇？ 你問下肥仔達啦。 系咯，我问下佢究竟有冇 可能系曾荫权叫佢去都唔出奇。 如果我系啊，我系曾荫权啊，都唔会叫间公关公司帮我揾啦，我直接打俾你啦。喂，撑下我场啊，咁样。 我想讲，法庭系咪讲证据嘅啫？同埋我理解法庭讲证据啦。头先我哋所讲嘅，喂，你估嘅啫，法官， 全部都系我哋估嘅，都系。 嗱，我想问下，如果真系有间咁劲嘅公关公司，我都想请佢，可以揾到胡苏曾，揾到黄仁龙，揾到陶杰。再加埋呢、這個其實第一次審啊，余若薇都有去過噶， 係，我記得記得。 公民黨、民主黨，仲有民建聯，哇！呢間公關公司，我覺得直情可以做特首添啦。 有，就算我哋話啦，喂，就算有公關公司喺度、嗯，公關公司個老闆可唔可以係曾蔭權嘅老友 幫下手？ 幫下手得唔得咧？喂，你有太多太多嘅疑點。法庭嚟噶，法官，法庭你唔可以凭你自己个脑海相信啲乜嘢嘢，又就去判嗰个五百万，佢要负责五百万讼费。我哋又讲啦，就算系如此，就算系如此，咁同佢赔讼费有乜关系？ 有乜关系？唔系嗱，我唯一谂到嘅就系你咁多钱请公关，动员到咁多名人去影响陪审团，你好有米啦，你认罪态度又恶劣。跟住又使橫手嗱，我個意思， 喂，但係呢啲嘢 理解 全部同嗰五百萬冇直接關係喎。嗱、啊，我當佢頭先講嗰啲嘢全部都成立，即係關於嗰啲點樣影響個陪審員啊，特登揾阿陶傑過去啊，公關公司你又俾咗錢，我當呢啲 fact 都係冇問題啦。 你應該唔係喺呢一單賠五百萬嗰單訟費個問題上面講喎。 係啊， 你應該喺上一即係陪審員， 你引導陪審團嗰陣時應該講啦，係嘛？ 或者係引導完陪審員，佢已經有判決嗰時候爆呢樣嘢出嚟喎。 你今次嘅判詞講一笪一溜抽嘅嘢，就咪同嗰個姓楊嘅法官講呢、這個 一模一樣 嗰啲嘅叫做咩啊？叫做有一股 iPhone 咪一樣咯。 iPhone 一樣， 喂，你講嚟做乜鬼啫？呢啲嘢 咪大嗱，我覺得係一個好壞嘅先例嚟嘅。 咪但係咧，我哋講呢啲嘢咧，就唔係為咗曾蔭權而講，而係你成件事係荒誕絕倫。 我係為曾蔭權而講啊，因為我去係撐佢嘅，真係、 啊。 你而家 assume 我係收取公關公司利益去撐佢，呢、這個對我嚟講係誹謗同埋污蔑嚟㗎。真係㗎，包括對黃仁龍，包括對胡蘇貞都係一個污蔑。 喂，但係你可唔可以證明你係冇公關公司揾你去先？ 喂， 你可唔可以你掂唔掂 care 呢樣嘢先？唔係，我唔係隔你啊，我真係咁問啫嚇。 咪梗係唔係啦？就係、是、我 咪得咯。 識亦都係同事， 嗯， 喺佢下邊做嘢咁多年， 係 係嘛？不過我會打電話去問究竟邊一個時間，即係話我堂係幾時審？ 係第一個幾號題？ 去 check 一啲嘅 factual 嘅嘢，我一定要打電話去嗰邊問嘅。咁、然後我就會話到時到後我就會出席。 OK， 講完啦，咪就係咁咯。 嗱，佢咧就因為咧， 如果你要有證明，你個官係咪要有調查先啊？ 係 啊，你先至可以作出喺判詞裏邊咁樣講啊。 我就係話呢，今次個匪夷所思咧，就我佢就係為咗呢個被污蔑啦，為曾蔭權啦。我咧就覺得呢件事咧最大嘅對我哋平民百姓咧最大嘅 concern 就係話。原來我 defence 自己，你作為官告我，我 defence 自己係會令到我第日可能傾家蕩產嘅。喂，呢件事就非常惡劣啦！ 我唔單止被判有罪，可能要入獄，仲冇埋錢 啊！同埋我 豬狗作殺啊，仲要即係話你條友咁污糟邋遢啊！話你咁樣去影響陪審團，因為唔可以喺庭上邊傳召證人證明你自己清白。 喂，咁如果你咁嘅 logic 嘅話咧， 將成個我哋所謂嘅制度啊，而家我呢個官所判嗰個判詞咧，將我哋成個過去信奉嘅制度咧，無罪推定啊，呢、這個可以寫揾人嚟求情啊，呢啲，哇，變得好好大鑊嘅喎，咁樣樣，你破壞曬喎。 如果我越多嗱，我當唔係出席啦，當你寫求情信啦。喂，我啊，如果我真係唔係做公民抗命嗰啲咧，揾你哋寫求情信都好多人雪片飛埋嚟㗎，係咪？好多名人都一樣得嘅喎，咁。咁又有問題？ 咁又有咩問題？ 有咩問題？ 如果 其實一種求情嘅， 如果我係委託一個公關公司幫我聯絡呢啲人，我認識嘅人幫我打點一切， 係 嗰啲人係我認識嘅朋友，然後佢去聯絡呢啲人寫求情信，咁係咪又係干擾咗呢個法庭嘅審訊呢？ 所以佢個精神咧， 根本就同公關公司有冇聘用公關公司係冇關係嘅。 另外一個可能性， 除非你證明經過調查，證明到呢班人出席 收錢嘅 嗰個 堆馬費嘅有。 是收錢的，這個就是刑事了。 喂，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喂，你可以動埋點呢？你知道我們辯方律師也好，控方也好，會選陪審員的嘛。你記不記得我們看那套 The American Crime、O.J. Simpson 那套戲、我們好像講過在這裡是吧？喂，當時的人就是很小心翼翼地選那班人的嘛，俾個 questionnaire 叫你填，剔剔剔剔剔剔剔， 所有大狀上庭 規則嚟㗎啦， 都有個策略㗎。 喂，如果我哋用佢呢個 logic 啊，即係我哋刻意安排公關公司，所以試圖影響陪審員嘅喎。喂，我哋選擇陪審員呢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哋都有偏頗嘅喎。即係正如 O.J. Simpson 咁，佢係黑人，佢咪唔專唔揀你啲白人咯， 係咪？因為係人都知㗎啦。如果係 sex crime， 盡量唔好揀女人。 女人係咯， 係嘛？呢個係人。所有律師大狀打刑事 是 大狀，佢下邊嗰啲師爺個個都識噶啦。喂，坦白講，你而家當法庭係一個 innocent， 係存在喺一個外星咁嘅一個咁嘅環境啊？唔通係？ 唔係咁講啫，但係 控辯雙方都會用盡方法，包括控方會刻意洩漏某一啲俾記者，然後對自己有利嘅方式都會有嘅。其實呢個係，係嘛？但係而家個官講到咧，就係佢哋係一個白雪公主嚟嘅。然後呢、哦、總之你請公關公司就不對，我就算公關公司去打電話去 arrange 都好，或者邀請他們出席都好，我想問一下有什麼問題。 我想呢、這個真的要 clarify 我想問 清楚， 那些人是曾蔭權的朋友，他自愿去撐場，只要不牽涉到收受利益的問題。 所以他突然間變得很左，即是在我的角度 是、啊、 因為你左 過 是怎 樣 呢？是啦、因為我們如果基層市民，我很難找到黎世良， 幫我寫封求情信㗎，好難揾到你嚟撐場㗎。哦，咁你有錢佬就大曬啦，即係許仕仁咁。啊，許仕仁嗰陣時都冇，許仕仁邊個佢走去撐佢？邊個敢去撐佢啊？係咪？ 喂，咁就大鑊啦！如果係因為咁嘅意識嚟講，因為點解啊？喂，我哋係講法律㗎嘛，香港你係法官嚟㗎嘛，究竟呢一種嘅行為係咪犯法先？ 係啦，而家就係咪話 法律 係 咪犯法先？我咪話佢阻到雲就係佢有階級性喺度。 咁啊大鑊啦！我哋意思。 喂，咁啊大鑊啦！ 咁即係挑戰緊成個資本主義嘅法治制度。 呢個就係人民法庭 嚟咯， 係社會主義嘅人民法庭嚟㗎呢個。不是属于资本主义下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啊、 不是我们可以、啊、我平时我们可以批判我们说这个资本主义的 法治制度是有不公道的 左交吹水就 行了我们平时 你不可以在法庭的时候你跟法官这样 说即你有钱的时候就有着数一点喂我们作为文化批判作为政治批判 OK但喂你是法官来的、哦、你没理由拿到我们那些话语 读书连美国式的民主我都可以批判， 冇错， 明唔明啊？乜嘢制度你都可以批判，喂，但系你而家法庭咧，如果唔按法律办事咧，我就好惊啊！头先阿细良提出一点，我想以后 elaborate， 喂，如你要首先要话俾我哋听，呢、这个曾荫权请，就算佢有公关公司请咗一大棚人嚟去支持佢，然后跟住证明佢好有镭，好有水。咁又如何啫？同你講五百萬， 唔係證明好有攞，好有水嗰下咧，係冇講出嚟噶。 唔係我知啊， 官自己嘅 association 嚟嘅。 呢個係我哋聯想落去啫， 係唯一嘅關係， 唯一嘅關係。 我就係諗唔到個關係。然後如果依個係一個關係咧，依、這個就係左家，又、就、係、是、左啦，即係話你有錢嘛，俾得起錢咪罰你咯。喂，唔係法律唔係咁睇喎。 冇錯， 喂，我有錢我嘅事喎。你而家究竟我應唔應該付堂費？係純粹從法律觀點，唔好從我財政觀點。 所以咧，我後屘我諗到佢，我睇穿佢一樣嘢就係咧，佢呢鑊嘢咧，其實借法庭嚟咧抹黑曾蔭權， 肯定係啦。 我即係將佢咧係完全咧踢完一腳之後咧，再拱埋牆係嘛，再一盆水倒埋去。佢呢下嘢係即係策略上咧，我初時睇嘅時候，哇咁大鑊！ 如果你去聽過，你就知嘅啦。我成日都話，頭先《蘋果日報》記者問我個反應，我話我聽審嗰陣時候，我個印象，我覺得咧個官同控方係 有偏頗嘅， 做埋控方嗰份啊，係做埋控方嗰份， 同姓楊嗰一樣。 係啊，所以我就話佢根本上就係咩咧？唔憤氣，唔憤氣係咩咧？曾蔭權甩咗，佢根本就覺得應該釘死佢嘅，然後之後就用盡方法去話俾公眾聽，呢條係撲街嚟嘅，就係咁啫嘛，我覺得係好啦。你話你點樣做唔緊要，你只要合乎呢個所謂嘅即係法律嘅要求。你作為一個法官，所以我就會真係想寫信，我自己真係我好認真諗過，我會寫信俾馬道立，去要求首席大法官去 clear 呢樣嘢，係咪名人係唔可以聽審嘅？ 其實大鑊。 如果係唔該，你擺個 list 出嚟，邊一個 level 嘅名人係唔應該去聽審嘅？周潤發得唔得？如果周潤發去聽審，一樣影響陪審團嘅噃。 唔啱啊！佢公眾，佢大眾偶像嚟噶嘛，大佬。 劉德華係咪唔可以聽審嘅？ 唔得啦，一定得。 好啦，劉德華唔得，咁劉世良得唔得？咁劉世良同劉德華爭一百級，咁我就得。咁我得嘅話，徐少華又得唔得？ 我唔得，我得，我得，我冇問題，我完全。 係啦，咁如果徐少華又得，我又唔得，咁會唔會引起我哋之間嘅矛盾咧？又會點解佢得我又唔得？係咪？ 但 係 我覺得 氣唔夠大咧。 我覺得 fundamental 要問呢個問題就係喺呢啲咁嘅刑事官司裏邊，邊個輸邊個贏咧？係咪應該就訟費嘅問題會繼續糾纏啊？哇！我真係聽都未聽過。 其實我認 我 back 翻呢個問題，我覺得呢個係重點嚟嘅喎。 呢、这個係重點，我都同意阿圖呢個講法。其實翻翻去，除咗呢一個嘅判詞本身有咁多 荒謬絕倫之外， 荒謬絕倫嘅事之外咧，荒謬絕倫之外咧，就係、是、我覺得連判堂費呢一樣嘢，我就已經係打一個好大嘅問題。 係 啦，唔係個官啊，而係律政司 claim 堂費呢個 move 啊。 係啊， 呢一下已經有問題，即係話以後所有刑事你唔同律政司合作，我就問你攞仲費。 係啊， 後果就 係呢個係咩法律精神啊？ 嗱，唔好理嗰條傻佬叫咩話，陳慶偉嘅 reasoning 先。係嘛？嗰啲 reasoning 我哋就已經駁曬㗎啦嚇。但係個問題就是、喂，刑事官司你嚟告我，我去抗辯， 天公地道啊，天經地義喎、啊！我要抗辯係咪先？ 我只有係即係坦白從寬啊。咁咪即係局大家認罪？ 咪而家就係大陸式法律咯， 咪就係認罪態度良好咯， 咪係咯？ 咩從嚴啊？ 抗拒從嚴、 啊，抗拒從嚴啊嘛。 係啊，呢、這個就係幾荒誕嘅，我就係話。 好荒诞， 即系表姐你好嘢嗰个讲法嚟噶，呢个系大佬。 今日咧有两单新闻咧，好似系南辕北辙，但系其实荒诞程度咧可以拉埋一齐讲。 就係呢一個嘅運防，唔係呢個嘅保安局局長，就係就話咧，呢個警察警方咧，設置路障啊，唔係設置嗰啲嘅人肉路障， 人肉路障拉架車嚟綁車， 就唔關佢事，就唔該你揾運防局嚟去答。 不如我哋下一節再講好冇喂？ 啊，下一節再講。 哇，咁荒誕！ 係啊， 咁荒誕！喂，我以為上一次個官就係審阿梁天琦嗰個官影荒誕噶啦，影完相俾人睇到用微信傳相出去，跟住由辯方嘅律師向法庭投訴，然後執達利就走咗去叫佢 delete。 都話下一次先， 咁就完噶咯噃。 佢係咁入手咯，佢。 哦，好啦好啦，嗱，陣間先休息一陣。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三月一號至十五號，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買罐裝可口可樂，每罐只係$1，每人每日限買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級產品，野味嘅黃金咖喱雞，每盒500克，只賣$28。加熱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級咖喱，幾時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激底推介包括李潮傳統風味韓油辣骨500克裝，原價$160，而家只賣$98。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係$98。紐西蘭雪魚柳440克$36。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即送海底捞火锅现金券$100，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人民